奉知人这次的真主之名，以莫洛氏的新宿门市，你们的朋友既不迷雾，又未迷信，也未随私欲而言，这只是他所受的启示。教授他的是那强健的有力的，故他达到全美，他在东方的最高处，然后他渐渐的接近而降低，他相距两张弓的长度或更近一些。他把他所应启示的启示给他的仆人，他的心没有否认他所见的，难道你们要为他所见的而与他争论吗？他却见他两次下降，在极近的酸枣树旁，那里有归宿的乐园，当酸枣树门上一层东西的时候，眼未斜视，也未过分。他却一看见他的主的一部分最大的迹象，你们告诉我吧，拉特和欧萨以及排行第三也是最次的莫娜，怎么是真主的女儿呢？难道男孩归你们，女孩归真主吗？然而这是不公平的分配，这些偶像只是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所定的名称，真主并未加以证实，他们只是凭猜想和私欲，正道却已从他们的主降临他们，难道人希望什么就有什么？后世和今世都是真主的。天上的许多天神，他们的说情毫无裨益，除非真主许可他们为他所抑郁和所喜悦者说情之后。不幸后世的人们的确以女性的名称称呼天使们，他们对于那种称呼绝无任何知识，他们只凭猜想，而猜想对于真理却是毫无裨益的。你应当避开那违背我的教诲且欲享受今世生活者，那是他们的知识程度，你的主却是全知背离正道者的，他是全知遵循正道者的。天地万物都是真主的，他创造万物以便他依作恶者的行为而报仇他们，并以至善的品级报仇行善者，远离大罪和丑事，但犯小罪者，你的主却是宽赦的。当他从大地上创造你们的时候，当你们是在母腹中的胎儿的时候，他是全知你们的，所以你们不要自称清白，他是全知敬畏者的。你告诉我吧，违背正道稍稍施舍就奸佞的人，难道他知道幽玄，故认自己的行为为真理吗？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他，谋杀的经典和履行诫命的以伯拉欣的经典中所记载的事情吗？一个负罪者不负别人的罪，个人只得享受自己的牢记，他的牢记将被看见，然后他将被受完全的报酬。你的主是众生的归宿，他能使人笑，能使人哭，他能使人死，能使人生。他曾创造配偶，男性的与女性的，是以射出的精液。他以再造为自己的责任，他能使人富足，能使人满意。他是天狼星的主，他毁灭了古代的阿德人和萨马德人，而未曾有所遗留。以前他毁灭了奴哈的宗族，他们却是更不义的，却是更放荡的。他是那被颠覆的城市覆亡，故覆盖的东西曾覆盖了那个城市。你怀疑你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？这是古时的那些警告者之中的一个警告者，临近的事件已经临近了，除真主外没有能解释他的。难道你们为这训词而惊异吗？你们怎么嘲笑而不痛哭呢？你们是疏忽的，你们应当为真主而叩头，应当崇拜他，伟大的安拉至实的预言。